振鑫，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鑫、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1回，由林瑶播讲。 第11回，挪威版单骑救主成就了越野滑雪。上回书啊，咱们给您详详细细的说了说冬奥会自打1924年第一届召开直到现在这98年的历史。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哎，下面呢我们换个方式给您继续讲，省得您听续分了。之前呢咱们是按照时间顺序给您讲的，接下来呀咱们按照各个项目给您接着往下说。冬奥会的项目那是按大项、分项、小项这样的层次划分的。您比如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项目共分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那什么是大项呢？哎，冬奥会呀，一共有7个大项，冬季2项，雪车、冰壶、冰球、雪橇、滑冰，还有滑雪。咱们平常说的项目，一般都是指分项。冬奥会呀，共有15个分项：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跳台滑雪、单板滑雪。冬季2项，北欧2项。雪车、钢架雪车、雪橇、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短道速滑、冰壶，还有冰球。我给您这么一说，有听众马上就听出来了，这15个分项里头，这雪上的项目占了得有2/3呀。哎，按照咱的想法，这滑冰可比这滑雪容易多了，这怎么是这个雪上项目反而比冰上项目多呢？哎，那您这就可是用咱现代人的眼光去看100年前的人了。100年前呢，这雪上项目那必须在雪量充足的天然场地上进行。哎，这也是雪上项目独有的魅力。可这冰上项目要想比赛，哎，就必须得在这人工冰场上进行。您琢磨琢磨，就过去那技术那设备，想要把这冰场弄得跟镜子面似的，说实话挺费劲的。所以当时的技术呀，就决定了这冰上项目一起步就要比雪上项目少。所以呀，到了现在冬奥会比赛场上那雪上项目都比冰上项目的数量多，那咱们也得尊重事实，从项目多的给您介绍。在这7个大项里边，滑雪那可以说是绝对的大项目。古代生活在中高纬度地区的人呢，一到了冬天要想打猎，那您就得滑雪进山。所以滑雪可以说那是和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在滑雪项目里面，最古老的项目那就是越野滑雪。因为啊，这是一种最接近日常状态的滑雪运动，这运动员借助着滑雪板和滑雪杖在自然环境中完成这个上坡、平地、下坡的滑行， 那特别考验运动员的耐力。这从最初的狩猎方式和交通工具，逐渐成为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并最终成为一项体育竞技项目。这期间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啊。现在咱们很多人呢都听说过田径比赛这个马拉松的故事，说是公元前490年，这波斯人和雅典人在马拉松的海边大战，这雅典获胜了。为了能让家乡的人尽早得到捷报，这个雅典的士兵啊，菲迪皮兹一路奔跑回了雅典，在告诉大家获胜的消息后就累死了。为了纪念这个事件，人们设立了马拉松项目，并且把他当年送信这个里程啊，作为了后来马拉松比赛的距离。越野滑雪它也有这么一段传奇的历史。话说呀，在12世纪的70年代，这挪威爆发了滑木腿派的农民起义，因为啊，他们的服装残破，用桦树皮包住了腿和脚，所以被称为滑木腿派。挪威内战期间呢，崛起了一个国王，叫做斯威雷。这斯威雷呀，出生于偏远的法罗群岛，这父亲呢，就是一个做梳子的，叔父呀，是一个主教。24岁那年呀，这斯威雷呀，突然认为自己是挪威某一位先王的后代，跑到了挪威碰运气，正好啊，败绩连连、走投无路的滑木腿派请他来当领袖。后来呀，爬雪山、过草地、转战挪威各处，哎，居然还成功了。到1184年，斯威雷打败了马格鲁斯五世，当上了全挪威的国王啊。当时这挪威一直处于内战当中，这历史上称为百年内战，直到斯威雷的孙子哈康四世才结束内战，开辟了挪威的盛世。这位哈康四世那也是个传奇人物，他呢是哈康三世的私生子。当时这反对派呀，一直控制这哈康三世，不让他和这个滑木腿派起义军会合。就在1206年，有两位滑木腿派的侦察兵闯入了这反对派的地盘，把当时只有1岁的哈康四世揣在怀里，滑雪翻过崇山峻岭，是急行35公里，这上演了一出那是挪威版的单骑救主，把这哈康四世啊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直到今天，挪威每年还举办总长度35公里的越野马拉松赛，纪念这一事件。也正因如此啊，越野滑雪又被称为北欧滑雪。1924年，法国的夏蒙尼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越野滑雪那就被列为首届冬奥会比赛的项目，属于冬奥会的传统项目。最开始只有男子15公里和50公里两个小项比赛，到了1936年增加了男子4×10公里的接力，到了1952年增加了女子10公里，从1956年开始又分别增加了男子30公里、女子4×5公里的接力，女子5公里、女子15公里、男子10公里、女子30公里。到现在为止，越野滑雪一共是10个小项。越野滑雪比赛的路线呢，分为上坡、下坡、平地，哎，各占全程的1/3。这雪道的最高点不超过1800米。单项比赛出发时，每次一个人，间隔呢，那是30秒。顺序啊，由这抽签决定，以最后达到终点的时间确定名次。这接力赛呢，则是集体出发，您呢在哪个跑道 这个呢由抽签决定，以每队队员划完全程的时间总和来计算名次。在19世纪50年代，使用两根滑雪杖的这种传统方式确立之后啊，顶尖选手的成绩那是突飞猛进，这项运动那拼的那就是耐力和技术了。这项运动耐力啊，不在那长跑和运动之下，技术含量要求那也高，选手啊那得学习生理学，并学习如何训练身体来准备比赛。在过去的那个滑雪道呢，那都是由几百名用着那种滑雪板的士兵负责为比赛压实和准备赛道，因为啊，只有两条准备好的沟槽可以滑雪，那滑雪选手只能保证两条腿的平行，这两条腿呀要轮流推动，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不过呀，就在19世纪60年代，有芬兰的一个警察叫泡利斯通，他呀开始实验留一条腿在沟槽中，另一条腿用来推动。当然呢，用一条腿很快就累了，那就得换腿呀。这种方法被称为斯通步或者半滑冰，再加上这时候出现了专门铺设滑雪道的机器，那使用新型的铺设滑雪道的机器压实滑道之后，当训练过长跑腿部力量很好的这种滑雪者开始在这样的滑道上实验技术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两条腿轮流推动可以前进得更快，最快到什么时候呢？快10%。哎，于是就产生了滑冰式的滑雪运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芬兰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在越野滑雪比赛上创造了类似于速滑运动员蹬冰步的这种滑雪方法，引起了越野滑雪技术的变革。由于用这种方法滑行可以省略打防滑蜡的工序，受到了广大运动员的欢迎，不久啊就风靡各国。1988年呢，国际雪联将这种滑行方法称为自由技术，哎，将老式的那种前后蹬动的技术称之为传统技术，哎，并规定赛会所设的项目应该让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各占一半，对接力项目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按照比赛的规定，这选手从起点到终点脚穿的滑雪板必须带有出发时裁判画的标记，为什么呢？因为这滑雪板底下涂有雪蜡，这非常光滑，有助于滑行，打上标记那就是为了预防运动员中途换雪板。不同滑行技术对滑雪板的要求不同啊，传统板和自由板的区别那主要在于构造和长度上。这传统板呢稍微长一些，具有很明显的弓形的弧线，并被划分为蹬坡部分和滑行部分。这雪板的长度为身高再加上30厘米，但最长啊不能超过230厘米。板底的前后1/3啊使用滑行蜡，中部的1/3啊使用的是防滑蜡。同样，这个雪板的张力和体重都要相适应。自由式技术的这种滑雪板长度是175到200厘米，滑雪板的整个底部用的全都是滑行蜡，这就形成一个特别大的涂蜡层。这个表层的作用呢，当然就是为了滑行呗。那在选择自由式越野板的时候呀，那您得注意几件事儿。比如说呀，这个雪板的长度应该在自己的身高上，再加长10到15厘米。但是呀，要考虑雪板的硬度和自己的体重相适应。当然了，比如说呀，雪板的长度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再加长10到15厘米，但是啊，要考虑雪板的硬度和自己 当然了，雪板上一般也都标注了适合的理想体重。这穿的滑雪鞋也不一样，传统式滑雪鞋是最常用的，在滑传统技术时，人们通常都穿这种鞋帮较低的鞋，这样既保证了有一定的支撑，同时也能让这脚踝有最大的活动范围，从而啊达到理想的滑雪动作。如果不想受到项目的限制也来选鞋的话，那么又可以选一种多用鞋。这种鞋呢，适合自由式和传统式两种技术要求。自由式滑雪鞋的鞋帮啊，应该高过这种踝骨，以形成一种支撑啊，同时要保证踝关节能够自如的活动，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最佳的姿态站在雪板上。咱们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当中，王春丽是一位佼佼者。在2007年亚冬会上，越野滑雪女子短距离自由式比赛中，以0.09秒的微弱优势获得金牌，结束了中国亚冬会历史上从未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个人金牌的记录。在这之后，王春丽又获得了古典式5000米的季军和4×5000米接力的亚军。2005年，王春丽兼练冬季两项，在2008年到2009年赛季的世界杯冬季两项瑞典站的比赛中，夺得了女子短距离7.5千米的冠军。这也是自2001年于淑梅在世界杯夺冠后，中国选手7年后再度在冬季两项世界杯赛场摘得金牌。说到这儿啊，咱就得给您说说这冬季两项了。冬季两项是雪上运动项目之一，也是冬奥会的正式项目之一，是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特点不同的竞赛项目结合在一起的运动。这要求运动员既要有由动转静的能力，那又要有由静转动的能力，那是一种在滑雪上加上射击的比赛。您听听，这得多不容易。冬季两项的历史悠久，那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个呀，是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的。在挪威、荷兰、瑞典等这些北欧国家，一些约有4000多年前的石质雕刻品中，就刻有两人足踏雪板，手持棍棒，在雪里追捕动物的情景。中世纪之后开始逐渐纳入了军事训练的科目。1767年，守卫在挪威与瑞典边界的挪威边防军巡逻队曾经举办了一次滑雪和射击比赛，那规定滑完全程还要在滑行途中用步枪射击40至50步远的标靶，成绩优秀者可以得到价值相当于20克朗的奖品。据记载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冬季两项比赛。冬季两项在1924年、1928年、1936年和1948年四届冬奥会上被列为表演项目。1958年举行第一届世界现代冬季两项锦标赛，1960年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并定名为现代冬季两项。女选手首次参加世锦赛，那是在1984年，而女子项目进入冬奥会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其中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赛和12.5公里集体出发赛在2006年都灵首次亮相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季两项的项目包括男子项目10公里短距离

物流的小哥，能够帮您送到您的家门口，送上楼，然后我们验货之后再付款。 嗯，非常贴心啊。好，这个组合呢，咱们是五斤一袋，给大家八袋，这就是40斤。那么市场价呢，咱就别说的400-500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元，就是合一斤呢7块来钱。也就是说，您买一般米的价格，您今天吃的是真有机、真稻花香、真五常大米啊。299啊，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13集，第一节伸展运动的易错误区以及纠正方法。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第一节伸展运动。第一节伸展运动，我们先来看一下完整的正确的动作。来，听我口令，预备起，1、2、3、4、5、6、7，好，停。好的，那么在这节操里边容易出现两个地方的错误动作。第一个错误动作是下肢的半蹲，通常容易出现的是在半蹲的时候膝关节超出了脚尖的垂直线方向。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膝关节超出了脚尖的垂直线，这样的话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大。那么这正确的动作应该是怎样呢？来，起来，屈髋并且屈膝，然后保持膝盖不超过脚尖的方向，同时注意身体直立，啊，这样一个半蹲动的是正确的。那么第二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第一节的第二拍有一个含胸低头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首先是在我们刚才屈髋屈膝的基础上，来，屈髋屈膝，然后上半身含胸低头，对，然后有一个手臂的那个胸前竖屈，身体应该再往下含胸，然后眼睛看前下方，也就是这个时候啊，含胸是在上半部，而腰和髋关节是保持正直的。好，做一个八拍正确动作，来，预备起，1、2、3、4、5、6、7，好，停。第一节伸展运动的易犯错误以及纠正方法就介绍到这里，再见。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我爱广播操，明天咱们再会。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一堂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堂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少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